是何家，是何故，在何世，又何以对这世界选择受苦？谁还记得什么？可歌可泣的结果，谁能承受后果？翻遍覆海，不忘最初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消息，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8月25至27日秋季装修盛会，届时满千赠百，满万赠千，金蛋免费砸，两倍积分满额送家电，购物循环抽家电大奖，详询8386-6202。 959资讯快报。 为了打好蓝天保卫战，创建绿色涿州，改善大气环境，涿州市百尺竿镇积极筹备，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，实行责任到村责任到人。在完成燃气管道建设的同时，积极开展壁挂炉的安装工作，确保煤改气工程顺利有效地进行。近日，在河北省质量强省和标准化战略大会上，涿州市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优异的成绩荣获2016年度河北省政府质量奖。河北省政府质量奖的获得，在肯定公司优异的成绩的同时，也坚定了凌云人不断开拓进取、不断奋发向上的步伐。8月16日，涿州市水盾公益水站入驻本市一棵庄镇南荒村一周年。一年中，公益水站为南荒村70周岁以上的老人家庭、6个月以下的儿童、劳模、烈属家庭均享受免费水卡。水盾公益水站自落地以来，积极倡导全国健康饮水普及工程，提倡公益理念，开展公益项目，对社会各类有需求的人群提供公益帮扶和支持，服务社会，惠及民生，为改善和保证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，提高群众的身体素质，做出了不懈努力。我是佳辉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，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佳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像你如此对待我，你悄悄的就这样走，可知我心已被你带走。 还会想起谁的时候，突然哭一场，总会等到下一场。

我要为你

星期一样，你不要再想他，不要浪费星期一样，好不容易才放假。 你在哪？我在北。 我们去吃麦当劳，叫你看一袋哈啾林鸡蛋面食。你不知道你到了多少，你还周杰伦，周杰伦，哈哈。 写 lonely love。

着路标，寻找着自由。虽然一个人有点寂寞，但是心里故事全多。究竟下条街还有什么在前方？ 都像碎了一块，再补不回来，再不存在，比空白更空白。每一次我想起来，其实你都还在，浓的悲哀化不开。 曾见过你，年轻的朋友。 么都快乐。有啊有的他有，他有我有，亲爱一个嘿嘿嘿，亲爱一个嘿嘿嘿。你不用介绍你，我不用介绍我，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，比什么都